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一个周一了，那也是我们2021年最后一期永恒的魅力串烧时间。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其实就是回归，回归本真，从新出发，还原美好。今天我们听到的所有的这些古典音乐其实都是属于入门级的，可能这样的音乐就是属于最本真的从新爱的音乐。来聆听吧，此刻为你带来的这一段串烧里面有多少你一听就知道它是什么曲子的呢？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永恒的魅力。 Thank you. 边是著名的吉他名曲罗德里戈·阿兰·胡埃斯协奏曲的柔版的乐章。刚刚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选自奥涅金当中的波兰舞曲。那今天我们听到的主题就是回归，所有的音乐都是一种回归本真。有人说身体和灵魂总是有一个要在路上的，看惯了浮世的喧嚣和沉闷，我们都渴望一场出走，用脚步丈量土地，用镜头定格风景，在行走当中感悟生活的真谛，追寻生命的美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回归本真，还原美好。听到的所有的这些音乐的串烧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尼采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 永恒的魅力，今天呢也是在2021年永恒的魅力最后一期的串烧时间。我们所追求的是本真，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回归，回归到音乐的本真，既纯粹又简单。简单的音乐虽然质朴，但是却听起来很心境，所以这一段挑选呢也都是非常著名的柔版乐章。此刻听到的是阿尔比诺尼著名的柔版。 刚才听到的这段串烧，有阿尔比诺尼，有巴伯，有莫扎特，还有耳边的巴赫。那今天我们听到的串烧总的主题就是回归，回归我们所追求的本真，都是既纯粹又简单的我们熟悉的古典音乐的串烧。这是因为2021今天是最后一期《永恒的魅力》串烧时间。那今天好像每一个这一周每一个要出现的板块都是2021年最后一次出现，不过2022同一个时间，永恒的魅力，我们依然在这里分享古典。我是王卓，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马上回来。生命是永恒的，生活是永恒的，求索是永恒的，魅力也是永恒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永恒的魅力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就在永恒的魅力。王卓主持。 音符传递冬奥力量，冰雪送上新春祝福。1月7日至25日，月相约喜相逢，国家大剧院2022年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踏雪归来，指挥家吕嘉、张毅、李新草、杨洋、李彪持棒，吕思清、黄斌、宋飞、迟小秋等国内知名艺术家重磅加盟，十支国内一线演出团体，耳熟能详的中外经典，这场冰雪与音符共舞的音乐盛宴，邀您共赏。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承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承天门酱酒，讲究。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魅力，欢迎收听，下半时段开始了。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也是2021年最后一个周一，也是我们最后一个串烧时间。那今天听到的所有的音乐呢，我们都有一个主题，就是回归，回归到音乐的本真，就是那种你一耳听到不需要有任何的理由就喜欢上的音乐，直抵人心的美，洗练过的美才更动人，充满了神韵。那下半时段我们听到的可能是很多 作曲家，他们有的时候会说，哎，这首可能是我们最著名的，或者是你最熟悉的就是他这一首。不过我觉得莫扎特、贝多芬、肖邦好像真的是挺难挑的。那下半时段我们也从他们的音乐开始。这一段串烧听到的音乐就好像是作曲家们的年会一样，他们都拿出了自己最著名的作品。那耳边听到的是来自于莫扎特著名的第21号协奏曲的行板乐章，还有您一会儿会听到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那一首，还有贝多芬第7交响曲的第2乐章，还有李斯特的爱之梦，还有肖邦的夜曲。 Thank you. Thank you.

1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